该剪头发，我们就一点点长大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。曾以为自己多伟大，写的诗不敢递给他。和变化，曾以为自己多伟大，写的诗不敢递给他。我们就一点点长大，镜子在过去中书写，白衬衫换回木吉他，脸上不经事的脸颊。小小是不敢递给， 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，你像年轻时只为我写信的人，树叶混迹在游动的鱼群，你问我将要随河流飘到哪里去，这里没有风，也没有汽笛声，没有匆匆路人摇晃树面，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，你像年轻时曾为我写信的人，愿报纸上的字已变成那世事的叹息，这番的故人何处栖息一场，冬天的白鸟啊，祈祷它去温暖的地方，那让我再见时会不会陌生，冬天的白鸟啊，祈祷它去温暖的地方，森林原野的猎人，再相见时会不会陌生。行走的落日下扬起帆的渔船，想象鲸鱼海兽都翻滚在海浪里，心间中的扭曲岩石与土地，山鹰鸟儿的曲调都令我心喜，年轻世界的心已是昨日有个遥远，这番的故人除去一别，